着您给一刀。这段日子对高迎祥和李自成而言是比较滋润的，没有洪承畴，没有曹文昭，没有左良玉，在他们看来云阳是山区，估摸着也没什么猛人，自然放心大胆。这个看法是错误的，事实上这里是有猛人的。第四个猛人，说起来这位猛人所以出山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啊，他要不闹估计这人还出不来。但值得庆幸的是，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，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，具体跑到哪里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，看准了就打一把，其余头领也差不离，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，连四川也未能幸免。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只有用狠招了。崇祯七年，崇祯正式下令设置一个新职务，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就此登场。那么在此之前呢，这个明代的最大地方官呢就是袁崇焕，他当济辽都师时能管五个地区，光荣的记录被打破了，因为这个新职位能管五个省。这个职务在历史中的称谓叫做五省总督，它包括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湖广、四川，权力极大，也没什么管辖范围，反正只要是流贼出没的地方都归他管。职位有了，还要有人来当，按照当时的将领资历呢，能当这个职务的只有两个选择， A 洪承畴， B 曹文昭，答案是 C， 两者皆不是。任职者叫做陈其愚，陈其愚是万历44年进士，历任督察院御史、给事中，后外放陕西任职。在陕西啊，他的职务是右参政，而左参政是我们的老朋友洪承畴。但为什么要选他干这份工作，实在是个让人费解的事儿。就资历而言，他跟洪承畴差不多，而且进步也慢点。崇祯四年的时候，洪承畴已经是三边总督了，他直到一年后才干到延绥巡抚，给洪承畴打工。就战绩而言，他跟曹文昭也没法比，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他，但无论如何偏就是他。所以对于这个任命，许多人都有异议，认为陈其愚有背景走了后门。但事实上陈其愚并非等闲之辈。崇祯五年的时候，由于这个民军进入山西，主力部队就去了山西，陕西基本就没人管，兵力极少。兵力虽少，民变却不少，据统计陕西的民军至少有3万多人，这3万多人大都在陈其愚的防区，而他的手下只有2000多人。一年后，这3万多人都没了，全打光了。因为陈其愚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，作为大刀都扛不起来的文官，陈其愚同志有一种独特的本领，统筹。他是一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，善于谋划组织，而当时的民军只能到处流窜，基本无组织，有组织打无组织，一打一个准儿啊。凭借着突出的工作成绩，陈其愚获得了崇祯的赏识，从给洪总督打工变成洪总督给他打工。对于领导的提拔，陈其愚是很感动的，也很卖力，准备收拾烂摊子。这是一个涉及五个省几十万人的烂摊子，基本上已经算是烂到底儿的，没法收拾。陈其愚到任后第一个命令是开会，各省的总督总兵，反正是头衔上带个总字的，都叫来了。然后就是分配任务，你去哪里打谁，他去哪里打谁，打好了如何如何，打不好如何如何，一五一十都讲明白。完事儿了，散会。散会后就开打。崇祯七年二月，陈其愚上任，干了4个月，打了23仗，全部获胜。 陈其余以无与伦比的组织和策划能力告诉我们，所谓胜利是可以算出来的。孙子兵法上有句话，多算胜，少算不胜，而况与无算无。陈总督最让人吃惊的地方，倒不是他打了多少胜仗，而在于他打这些胜仗的目的。打多少仗，杀多少人，都不是最终的目的。最终的目的，再打一仗，把所有的人都杀光。而要实现这个目标，就必须把所有的首领和民军都赶到一个地方，并在那里把他们全都送进地府。他选中的这个地方叫做车厢峡。车厢峡位于陕西南部，长几十里。据说呀，原先曾被当作栈道，地势呢极为险要。所谓险要，不是易守难攻，而是易攻难守。此地被群山环绕，通道极其狭窄。据说站在两边的悬崖上，往下扔石头，那是一扔一个准儿。更要命的是，车峡谷的构造比较简单，只有一个进口，一个出口，没有其他小路。从出口走到进口要好几天，这就意味着，如果你进了里面，要么回头，要么一条路走得黑，没有中场休息。几万民军就进了这条路。这几万民军是民军的主力。据说呀，里边还有李自成和张献忠。为什么走这条路？没有解释，反正进去之后苦头就大了去了。陈其宇的部队堵住了后路，还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射箭扔石头，没事儿还放把火玩，玩了十几天，彻底把民军玩惨了。想跑啊是跑不掉了，想打也打不着，众头领毫无办法，全军覆没就在眼前，实在熬不住了。使用杀手锏的时候到了。我说过啊，他们的杀手锏就是投降，准确的说是诈降。还记得在一年春节晚会上有个小品，这小品当中啊有这么一句台词，没条件谁投降啊，很有道理，很现实。但在这里应该加上两个字，没条件谁让你投降啊。所以在投降之前呢，必须先送钱，就如同上次送给王普那样。于是头领们凑了点钱送给了陈其余，然而陈其余没有收。崇祯呢没看错人，陈其余同志确实是靠得住，他没有收钱。麻烦了，不收钱我们怎么安心投降，不是诈降呢？但事实证明，头领们的智商是很高的，他们随即使用了从古至今百试不爽的绝招，买通左右。陈其余的觉悟很高，可是扛不住手下人的觉悟不高。收了钱后就开始猛劝，说敌人愿意投降就让他们投降，何乐不为。陈其余没有同意。陈其余并不是王普，事实上他对这帮头领那是相当了解，原先当延绥巡抚时啊都是老朋友，知道他们狡猾狡猾，所以没有信。我之前曾经说过，陈其余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。所谓近似猛人的猛人，就是非猛人。他跟真正的猛人相比，有一个致命弱点。拿破仑输掉滑铁卢战役后，有人曾说他之所以输，是因为缺少一个人——贝尔蒂埃。贝尔蒂埃是拿破仑的参谋长，原先是测绘员，此人呢极善策划。参谋能力极强，但凡打仗只要他在，基本都能打赢。当时他不在滑铁卢，但最后有人补充了一句，如果只有他贝尔蒂埃在，但凡打仗基本都要输的。陈其余的弱点就是参谋，和贝尔蒂埃一样，陈总督是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，他很会参谋，很能参谋，然而参来参去把自己弄残了。军队之中啊，可以没有参谋，不能没有司令，因为在战场上最关键的素质不是参谋，而是决断。陈其余同志只会参谋，不会决断。面对手下的劝说和胜利的诱惑，他妥协了。陈其余接受了投降， 在他的安排下，近五万民军走出了车厢峡。其实陈其愚也很为难，既要他们投降，又不能让他们诈降，要找人看着，但如果人太多会引起对方怀疑。为了两全其美，他动脑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，每100湘军找一个人看着，监督行动。找一个人看100人，想出这个法子，只能说他的脑袋坏掉了。跟上次不同啊，这次啊，张献忠毫不拖拖拉拉，很有工作效率，走出车峡谷，到了开阔地，连安抚金都没拿，反了。我很同情那些看守100个人的人。事情到这里，就算是彻底扯淡了。崇祯极为愤怒，朝廷极为震惊，陈其愚极为内疚，最终罢官了事。了事，那是没可能的。各路头领纷纷焕发生机，四处出战。河南、陕西、宁夏、甘肃、山西烽烟四起。估计是历经考验，外加焕发第二次生命的激动，民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强。原本是被追着跑，现在个把能打的都敢追着官兵跑，比如陕西著名悍将贺人龙，原本是去打李自成，结果被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，还围了起来，足足40多天，断起粮食劝他投降，搞得贺总兵差点去啃树皮，差点没撑过来。到崇祯8年呢，这个中原和西北基本是全乱了，这样下去不用等清兵入关，大明可以直接关门。好在崇祯同志脑子转得快，随即派出了王牌洪承畴。在当时啊，能干这活呢也就洪承畴。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，手狠且心黑，对于当前的时局，他的指导思想只有一个字：杀。杀光了就没事儿了。就任吴省总督之后，他开始组织围剿，卓有成效。短短几个月，民军主力又被他赶到了河南，各地民变纷纷平息。接下来的程序应该是类似的：民军被逼到了某个地方，被包围，然后被逼无奈被迫诈降。所谓事不过三，玩了朝廷2把就够意思了，再玩第3把是不可能的。洪承畴已经磨好刀，等待投降的驻北头领。这一次，他不会让历史重演。是的，历史是不会重演。这次被逼进河南的明军算是空前鬼猛，光是大大小小的首领就有300人：张献忠、李自成、高迎祥、罗汝才、刘国能等大腕级人物都在其中。明军的总人数更是达到了创纪录30万。为了把这群人一网打尽，崇祯也下了血本，他调集近10万大军，包括左良玉的昌平兵、曹文照的关宁铁骑、洪承畴的红兵。总而言之，全国的特种部队基本全部到齐。但凡某个朝代啊，到了这个最后时刻，这个战斗力都相当之差，但明朝似乎是个例外。几十年前，几万人就能把10几万日军打得落花流水。几十年后，虽说差点吧，但还算凑合。和以往一样，面对官军的追击，民军节节败退。到崇祯8年，他们被压缩到洛阳附近，即将陷入重围，历史即将重演。但终究没有重演，因为在这最关键时刻，他们开了个会。 这开会的地点呢，是河南荥阳，故史称荥阳大会。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议，一次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会议。参与会议者包括所有你曾经听说过，或者你从未听说过，或者从未存在过的著名头领。用史书上的说法是13家和72营。这个家和这个营啊，都是数量单位，但具体有多少人实在不好讲。某些家如高迎祥有6、7万人，某些营兴许是皮包公司，只有几个人，都很难讲，但加起来不会少于25万人。当然， 开会的人也多，13+72，就算每户只派出个把代表，也有近百人。简而言之，这是一次空前的大会，人多的大会。根据史料留下的会议记录，会议是这样开始的：曹汝才先说话，讲述当前形势。形势就别讲了，虽说诸位头领文化都低，还是比较明白事情的，敌人都快打上来了还讲个屁。有人随即插话提出意见，一个字儿逃。此人认为啊，敌人来势很猛，最好是快跑，早跑，跑到山区保命。在场的人大都赞成这个意见。然后一个人大喝而起：怯懦助辈。说话的人呢，是张献忠。张献忠陕西安抚人，万历34年出生。这个历史上张献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，夸他的人实在不多，骂他的人实在不少，反映在他个人的简历上非常明显。但但凡这种大人物建功立业之后，总会有人来整理其少年时期的材料，而张献忠先生比较特殊，他少年时期的材料似乎太多了点。就成分而言，有人说呀他家世代务农，有人说他家是从商的，也有人说他是世家后代，还有人说他是读书出身，最后有人说他给政府打工，当过捕快。鉴于说法很多，传说很多，我就不多说了啊，简单的讲一下这几种说法的最后结果。务农说，务农不成，欠收，去从军了。从商说，从商不成，亏了本，去从军了。世家说，世家破落，没钱，去从军了。读书说，读书没谱，落地，去当兵了。打工说，没有前途，气愤，去当兵了。哎，没办法，史料太多，说法太多，但所有的史料都说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人。无论是务农、读书、从商、试工、打工，就算假设全都干过，可以确定的是都没干好。为什么没干好没人知道，估计是运气差了点，最后只能去从军。从军在当时并非什么优秀职业，武将都没地位，何况苦的兵，当兵无非是拿饷。可是当年当兵基本没有饷拿，经常拖欠工资，拖上好几个月，日子过得比较艰苦。但奇怪的是张献忠不太艰苦，据史料记载啊，他的小日子过得比较红火，有吃有喝，相当滋润，家里还很有点积蓄。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，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有计划外收入。而更奇怪的是他还经常被人讹，特别是邻居经常到他家借钱，借了还不还，他很气愤，去找人要，人家不给，他没辙。这是更为奇怪的一幕，作为手上有武器的人还被人讹，只能说明这些计划外收入啊都是合法外收入。据说张献忠先生除了当兵之外，还顺便干点零活，打点散工，具体包括强盗打劫等等。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

作为手上有武器的人还被人讹，只能说明这些计划外收入啊都是合法外收入。据说张献忠先生除了当兵之外还顺便干点零活，打点散工，具体包括强盗打劫等等。这种兼职行为应该说是比较危险的，常在河边走，毕竟要湿鞋啊。张献忠同志终于被揭发了，他被关进监狱，经过审判，可能是平时兼职干得太多，判了个死刑。关键时刻，一位总兵偶尔遇见了他，觉得他呀是个人才，就求了个情，把他给放了。应该说，这位总兵的感觉还是比较准的，张献忠确实是个人才，造反的人才。据说平时在军队里，张献忠先生打仗兼职之余，经常还发些议论，说几句名人名言，比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等等等。而他最终走上造反道路是在崇祯三年那时，王家印造反路过他家乡，张献忠就带着一帮人加入了队伍。张献忠起义的过程是比较平和的，没人逼他去修长城，他似乎也没掉队。至于爹妈死光、毫无生路等情况，跟他都没关系。而且在此之前，他还是吃皇粮的，实在没法诉苦。所以这个人造反的动机是比较值得怀疑的。参加起义军后，张献忠的表现还凑合，跟着王家印到处跑打仗，比较勇猛，打了一年投降了。因为杨鹤来了大把大把的给钱，投降是个潮流，张献忠啊紧跟时代的潮流也投了降。当然后来他花完钱后又顺应潮流造反了。此后的事情只要是大事他基本有份。36营开会，打进山西，打进河南，被人包围，向王普诈降又被人包围，向陈其余诈降，反正能数得出来的事儿他都干过。但在这帮头领里他依然是个小人物，总跟着别人混，直至这次会议。他驳斥了许多人想逃走的想法，是很有种的，但除了有种外就啥都没有了，因为敌人就在眼前，你要说不逃也得想个辙。然而张献忠没辙，于是另一个人说话，一个有辙的人，一夫有分，况十万众乎？官兵无能为也。李自成如是说。李自成，陕西米脂，万历34年生人。这里有个比较凑巧的事儿，李自成跟张献忠是同一年生的，而且这两个人的身世都比较搞不清楚，但李自成相对而言比较简单。根据史料的说法，他家世代都是养马的，在明代养马是个固定职业，还能赚点钱，骑马混口饭吃，生活水准大致是个小康。所以李自成是读过书的，他从小就进了私塾，但据说呀成绩不好，很不受老师重视，觉得这孩子没啥出息。直到有一天，这天老师请大家吃饭，吃螃蟹。当然老师的饭没那么容易吃，吃螃蟹前让大家先根据螃蟹写首诗才能开吃。李自成想了想写了出来，老师看过大家的诗，看一首评一首，看到他写的诗没有说话，因为在这首诗里有这样一句话：一身甲胄任横行。这位老师是何许人也，实在没出丑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物，因为在短暂犹豫之后他说出了一个准确的预言：你将来必成大器，但始终是乱臣贼子，不得善终啊。但李自成同学的大气之路似乎并不顺利，吃过饭不久他就退学了，因为他的父亲去世。 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上层建筑。李自成决定先去搭基础，但问题是他家并不是农民，也没地，种地估计是瞎扯，所以他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给人打工。这段时间应该是李自成比较郁闷的时期，因为他年纪小，父亲又死了，经常被人欺负，有些地主让他干活还不给钱，万般无奈之下，他托了个关系去驿站上班。李自成的职务是驿卒，我说过这个驿卒大致相当于招待所，驿卒就是招待所服务员，但李自成每日服务的并不是人，而是马。由于世代养马，所以李自成对马是比较有心得的，他后来习惯于用骑兵作战，乃至于能在山海关跟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打出了个平手，估计都是拜此所赐。李自成在驿站干得很好，相比张献忠，他是个比较本分的人，只想混碗饭吃。崇祯二年，饭碗没了。我说过很多次，是刘茂同志建议，全给裁掉了。刘茂认为啊，驿站纰漏太多，浪费朝廷资源。李自成认为，去你娘的，你横竖有饭吃，没事干了来砸我的饭碗。但李自成啊，没有揭竿而起的勇气，他回了家，希望打短工过日子。我也说过很多次，从崇祯元年到崇祯六年，西北灾荒都被他赶上了。灾荒时期收成不好，没人种地，自然没有短工的活路。此时李自成听说有一个人正在附近招人，去了的人都有饭吃，他带着几个人去了，果然有饭吃。这位招聘的人叫做王佐贵。王佐贵是干什么的，之前也说过了，作为与王家印齐名的义军领袖，他比较有实力。当时王佐贵的手下有几千人，分为八队，他觉得李自成是个有料的人，就让他当了八队的队长。这是李自成担任的第一个职务，也是最小的职务，而他的外号也由此而生，八队闯将。一年后，王佐贵做出了决定，他要攻打韩城。他之所以要打这里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，因为韩城的防守兵力很少，而且当时的总督杨鹤没有很多兵力可以增援，攻打这里可谓万无一失。判断是正确的，正如之前所说的，杨鹤确实没有兵，但他的一个手下叫洪承畴。这次战役的结果，洪承畴一举成名，王佐贵一举完蛋，后来投降了，再后来被杀降。王佐贵死掉了，他的许多部属都投降了，但李自成没有，他带着自己的人又去投奔了不沾泥。不沾泥是个外号，他的真名叫做张存梦，也有人说啊，他叫张存猛，但梦也好，猛也罢，这人实在是个比较无足轻重的角色。到了一年后，他也投降了。然而李自成没有投降，他又去投了另一个人。这一次他的眼光很准，因为他的新上司就是闯王高迎祥。这是极其有趣的一件事，王佐贵投降了，李自成不投降，不沾泥投降了，他也没投降。虽说李自成也曾经投降过，比如被王普包围，被陈其余包围等等等等，但大体而言他是没怎么投降的。这说明李自成不是痞子，他是有骨气的。相比而言，张献忠的表现实在不好，他投降的次数实在太多，投降的时机实在太巧，每次都是打不过或是眼看打不过了就投降，等缓过一口气儿，立马就翻脸不认人，接着干，很有点兵油子的感觉。史料记载，张献忠的长相是比较魁梧的，他身材高大，面色发黄，所以他有个外号啊，叫黄虎啊，看上去啊非常威风。而李自成就差得多了，他的身材不高，长得呢也比较抱歉，据说不太起眼儿啊， 后来他老婆都跑了，估计也与这个可能有点关系啊。但是他很讲义气，很讲原则，却从不贪小便宜。历史告诉我们，痞子就算混一辈子，也还是个痞子，滑头，最后只能滑自己，长得帅不能当饭吃。成大器者的微要诀是能吃亏，吃亏就是占便宜。原先呢我不信，后来我信了，相当靠谱啊。李自成很能吃亏，所以开会的时候别人不说，他说第八队队长不起眼的下属，四处寻找出路的孤独者，这是他传奇的开始。他说一个人敢拼命也能活命，何况我们十几万人，不要怕。大家都很嫉妒，他们认识到李自成是对的，到这个份上只能拼了。但问题在于他们已经被重重包围，在河南待下去死路，去陕西还是死路，去山西依然是死路，哪里还有路呢？有的，还有一条。李自成以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无畏的勇气指出那条唯一的道路。他说呀，我们去攻打大明的都城，那里很容易打。他不是在开玩笑。当然这个所谓的都城并不是北京，实际上明代的都城有三个，北京是北都，南京是南都，还有个中都是凤阳。打北京估计路上啊就被人给干停了。那打南京呢也是白扯，但打凤阳是有把握的。这个凤阳位于南直隶，这个南直隶就是今天的金属安徽。那么这个地方之所以被当作都城，只是因为它是朱元璋的老家。事实上呢，这里唯一与皇室有关的东西就是监狱，宗室监狱，专关那个皇亲国戚的。除此之外实在没啥可说，不是穷也不是非常穷，而是非常非常穷。但这个凤阳虽然穷啊，还特喜欢摆谱，毕竟老朱家的坟呐就在这儿，逢年过节还喜欢搞个花灯游行，反正是自己关起门来落，警卫都没多少。这样的地方真是不打白不打呀，而且进攻这里可以吸引朝廷注意，扩大起军的影响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毕竟洪承畴已经围上来了，有人去打凤阳就得有人去挡洪承畴，这么多头领谁都不想吃亏。所以会议时间很长，讨论来讨论去，大家都想去打凤阳。最后他们终于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起来，领悟了政治的真谛，想出了一个只有绝顶政治家才能想出的绝招，抓阄。抓到谁就是谁，谁也别争，谁也别抢，自己服气，大家服气。抓出来的结果是兵分三路，一路往山西，一路往湖南，一路往凤阳。但这个结果是有点问题，因为我查了一下，抓到去凤阳的恰好是张献忠、高迎祥、李自成，没话说了。但凡是没办法的才抓阄，但有的时候抓阄都没办法，真没办法。抓到好阄的一干人等向凤阳进发，几天之后他们将震惊天下。在洪承畴眼里，所谓民军都是群没脑子的白痴，但一位哲人告诉我们，老把别人当白痴的人自己才是白痴。很巧啊，民军抵达凤阳的时候是元宵节，根据惯例这一天凤阳城内要放花灯，很多人都涌出来看热闹，防守十分松懈。就这样数万人在夜色掩护下，连大门都没开就大摇大摆地进了凤阳城。慢着慢着，似乎还漏点什么，大门都没开怎么能够进去？答，走不进去，因为凤阳根本就没有城墙。这个凤阳所以没有城墙啊，是因为修了城墙就会破坏凤阳皇陵的风水。 就这样连墙都没爬，他们顺利地进入了凤阳，进入了老朱的龙兴地。接下来的事情是比较顺理成章的。据史料记载啊，带军进入凤阳的是张献忠。如果是李自成啊，估计是比较文明的。可是张献忠先生是很难指望的。之后的事情大致介绍一下。守卫凤阳的几千人全军覆没，几万多间民房连同各衙门单位全部被毁。除了这些之外，许多保护单位也被烧得干净，其中最重要的单位就是朱元璋同志的祖坟。听好了啊，不是朱元璋的坟，这个朱元璋的坟呢在南京，是朱元璋祖宗的坟。虽说这个朱五一，朱五一是谁呀？希望啊你还能记得住这个名字。虽说朱五一同志也是穷苦出身，但张献忠明显缺乏同情心呢、不但烧了他的坟，还把朱元璋同志的故居皇觉寺也给烧了。此外啊，张献忠还很有品牌意识，就在朱元璋的祖坟上竖了个旗帜，上书六个大字：古元真龙皇帝。就这样，张献忠在朱元璋的祖坟上逍遥了三天，大吃大喝，然后逍遥而去。事儿大了。从古至今的，在骂人的话里总有这么一句话：撅你家祖坟。但一般来说，若然不想玩命，真去挖人祖坟的也没多少。而皇帝的祖坟更有点讲究，通俗说法叫做龙脉，一旦被人挖断，不但死人受累，活人也受罪，是重点保护对象。在中国以往的朝代里，除前朝被人断子绝孙外，接班的也不怎么挖人祖坟，毕竟太缺德。真被人刨了祖坟的也不是没有，比如民国的孙殿英，当然他是个个人行为，图个发财。而且当时清朝也亡了，龙脉还有没有似乎也难说，朝代还在，祖坟就被人给刨了呢，只有明朝。所以崇祯听到消息后差点晕了过去。以崇祯的脾气，但凡惹他的都没有好下场。崇祯二年，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，还没怎么着，他就把兵部尚书给砍了。现在祖坟被人刨了，那还了得？他醒过来之后，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：做检讨。请注意啊，不是让人做检讨，而是自己做检讨。皇帝也是人呐，是人就会犯错误。如皇帝犯错误，实在没法交代，就得做个检讨。这篇检讨在历史上的专用名词叫做罪己诏。崇祯八年12月28日，崇祯下罪己诏，公开表示皇陵被烧是他的责任，民变四起是他的责任，用人不当也是他的责任，总而言之，全部都是他的责任。这是一个相当奇异的举动，因为崇祯同志是受害者，张献忠并非他请来的，受害者写检讨似乎让人难以理解。其实不难理解，几句话就明白了。根据惯例啊，但凡出了事儿，总要有人负责。县里出事儿，知县负责呀；府里出事儿，知府负责；省里出事儿，那是巡抚负责。现在皇帝的祖坟出了事儿，谁负责？只有皇帝负责呀。对崇祯而言，所谓龙脉未必当真。要知道，当年朱元璋先生的父母死了都没地方埋，是拿着木板到处走才找到块地埋的。要说龙脉，只要朱元璋自己的坟没被人给刨了，就没有大问题。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